第二十八集。 徐菊正站在窗前，看着外面的夜色，听到门响，他转过身来看向了孟昭。 回来了。 再次面对徐菊，孟昭心里是百感交集，一时间很多话都涌到了嗓子眼儿，但是又不知道该说哪句，最终只应了一声：“ 回来了就好。”是不是有问题要问我？ 来之前，孟昭已经在脑中大致梳理了前因后果，但很多事情，尤其是关于任斌的事儿，他还是理不清头绪。 您什么时候安排任斌做了卧底？是最近的事吗？ 就在你停职期间。 也就是说，当时任斌有些慌乱地收拾桌面，是因为他在隐瞒做卧底的事情。 孟昭回想起当时的场景，还是觉得有些解释不通。 这么短的时间，任斌是怎么做到获取对方信任的？这帮犯罪分子的警惕性特别强，警方如果在这段时间主动接触的话，应该很容易暴露。 你停职期间，任斌正式成为了卧底，但是他跟幕后推手接触的时间还要更早。 什么意思？ 任斌之前确实跟幕后黑手泄露过案情进展，这一点你的判断没错。 在成为卧底之前跟对方泄露案情进展，孟昭的心里有了些许的猜测。 难道说斌哥 任斌确实犯了错误？这案子刚开始的时候，就有人自称媒体找他高价购买案情进展，任斌为了钱答应了，包括你打人的消息也是他泄露出去的。 孟昭的脸色变了变。徐菊继续说， 你因为这件事被停职之后，我安排他接手了这个案子，他因此接触到了更多与这案子相关的信息。任斌仔细分析了案卷的细节之后，意识到了事情没那么简单，曾经与他接触过的人很可能并不是真正的媒体，这件事的背后或许隐藏着巨大的阴谋。虽然这两年他变得迷茫麻木，日子过得也是浑浑噩噩，但他骨子里还没有丢弃警察的身份。后来他找到我，主动向我坦白了这件事，我跟他经过分析之后决定索性将计就计，利用对方对他的信任让他戴罪立功，发挥关键作用。 孟昭点了点头，想问什么却没有问出口。见孟昭欲言又止，徐菊说， 是不是又想知道这件事情怎么没提前告诉你啊？ 卧底的事情不能有太多人知道，这我懂，我就是有点没缓过来。任斌这两年在局里确实是每天都在混日子，要不是今天的事情，我都忽略了他还有这么强的能力。徐菊，两年前任斌还是副队长的时候，曾经因为犯错误被暂时停职，还因此被撤了副队长一职。事后您不允许任何人私下讨论这件事，但我忽然有些好奇，当时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才让斌哥这两年变成了这样？ 两年前发生过一宗因家暴导致的杀夫案件，你还记不记得？ 好像有一点印象。任斌犯错误就是因为这个案子？ 是啊，那时候一位女性受害者因为不堪忍受丈夫的家暴就报了案，负责处理这件事的就是任斌。 徐菊说着陷入到了回忆之中。 家暴案还有我们刑侦支队吗？你们派出所自己解决不了吗？这么严重？好，我立刻过去。 正在值班的任斌接到派出所的电话之后，立刻带上人手赶到了目的地。推开门的一刹那，任斌着实吃了一惊。角落里有一个女人抱着一个小女孩蜷缩在那儿，衣服残破不堪，浑身上下布满了血淋淋的伤口。任斌发现女人身体上的新旧伤痕密密麻麻地交织在一起，惨不忍睹。更令任斌恐惧的是，女人怀中的小女孩眼神空洞，没有任何的表情，完全没有一个孩子的生气和活力， 还是已经习惯了这样的事情吗？任斌看着眼前这个已经被民警控制住的男人，怒气翻腾。 你他妈的是不是个男人？ 女人嘛，不听话就得打，不打女人算爷们吗？ 眼前这个醉醺醺的男人好像什么事儿都没有发生一样，即使面对警察也毫无悔意。 涉嫌故意伤害罪，把人给我带走。 任斌当即采取了最严厉的措施，把男人带回了局里。但是由于女人身上全都是一些皮肉伤，没有构成法律方面的轻伤，并且发生在家庭内部，终究只拘留了半个月。男人出去之后仍然不思悔改，甚至变本加厉，并且因为有了这次被拘留的经验，在家暴的时候他甚至会故意避免留下痕迹和证据，这让警方更加的头疼。而这对可怜的母女，任斌后来私底下给了他们不少的照顾。在任斌的劝说之下，女人下定了决心离婚，任斌也跑前跑后出了不少的力。但是因为男人对外扬言一旦离婚，不但会报复女人的家人，还会杀人报复社会，所以两次离婚诉讼最终都被法院驳回了。之后女人就没有再继续的报案了。按理说警方没有接到报案就不能随意的插手别人的家务事，但是任斌始终忘不了当时那个小女孩空洞的眼神，于是仍然在私底下继续帮衬着这对母女。不久之后，市局忽然收到了一封举报信。 刑侦副支队长任斌跟已婚妇女有染，请求警局内部严查此事，将任斌进行开除处理。 收到这封举报信之后，徐局把任斌叫到了办公室，把信拍到了任斌的面前。 怎么回事？ 任斌没有说话。徐局严肃地说， 你跟我说实话，你跟那个何言之间到底有没有私情？ 任斌沉默了一会儿说道， 我确实一直在私下帮何言想办法解决这件事，接触的次数多了，他对我有点依赖，你也知道他们母女俩实在是可怜，我没有办法视而不见。徐局，你问我们之间有没有私情，我也不知道该怎么说，但我确定没跟何言有过任何逾矩的行为。 虽然没有逾矩行为，但是从任斌的话来看，两个人却似乎都有些微妙的心思。徐局思忖片刻之后说， 以后你就不要管这件事了，如果何言再报案，那就让其他人接手。 徐局，那男人就不是个东西， 你现在不让我去管这件事，我办不到。这次是举报到我这里，下次呢，既然知道那个男人不是东西，那就更应该谨慎一点，一旦上面派人下来调查，哪怕是一些捕风捉影的事情，那也会直接牵扯到你的作风问题，你可想清楚啊。一旦这样，你不仅没法再插手这件事，甚至一辈子都会被边缘化。 任斌本来还想说什么，但见徐局脸上那不容置喙的神色，只好应下来。而这一次跟徐局的谈话也让任斌意识到，虽然他和何言现在并没有越轨，但是这种关系如果再发展下去将会变得极其的危险。警察和受害者本身就是在特定情境之下产生的不对等的身份，因为这层身份而带来的情愫对受害者而言很多时候都是虚假的、不公平的，而自己呢，很有可能也是在不自知的情况之下利用了自己的这层身份，这是极其不道德的。从那之后，任斌去找何言的次数就少了，而察觉到任斌在有意疏远自己之后，何言就再也没有主动地麻烦过任斌。 皮囊， 我是小曾， 我是张涛， 我是韩英帝。 您刚才听到的是云听与长佩文学联合出品的精品多人有声大戏《皮囊》，本集就到这里，下集